2020年第一個 show 嚇、啊，尼敦道證交所第一個 show， 咁、我揾到咧阿袁天佑牧師上嚟，想揾你好耐噶啦，咁啊嗱，而家咧你做我今年第一個嘉賓， 好多謝你。 咁啊，點解揾佢咧？即係星期日咧，每個星期日咧，即係香港咧，或全世界大部分嘅地區咧嚇，咁咧、就有個故事咧。就會講嘅，即係中意講人類，中意講故事嘅。咁呢個故事咧，講來咧，講去都係呢個故事。咁講乜嘢咧？就係、有個猶太人，2000年前到啦嚇。咁咧，佢咧就係、為咗人類犧牲自己。你信佢就得救，你嘅罪孽可以清洗，即、就、係、是、天堂上可以清洗。咁啊，牧師咧就每個禮拜日朝頭早咧。都講呢個故事噶啦。咁所以我哋今晚咧個節目名咧就叫做。Every Sunday morning， 係啦，全世界大部分地區都講啦。咁你幾時開始講呢個故事嘅？耶穌嘅故事 啊？其實咧，即係基督徒或者係天主教教徒咧，每個禮拜日咧去禮拜堂咧、教堂咧係做崇拜或者彌撒咧。最主要嘅原因咧，就係因為咧係耶穌咧係喺星期日嘅時間咧，清晨嘅時間咧，從死裏邊係復活過嚟嘅。所以禮拜日咧係。一班嘅信徒紀念耶穌咧，係從死裏復活嘅一個嘅日子，所以都係揀選咗咧，係禮拜日嘅時間咧，一齊聚集咧，係敬拜耶穌啦，敬拜上帝啦咁。不過由於現在咧，所以咧生活各方面節奏好唔同，有啲人咧就用禮拜六啦，有啲用甚至乎喺平時嘅時間咧做崇拜咁樣。不過我相信咧，崇拜唔係真係淨係禮拜日嘅。因為崇拜。是一種嘅生活，應該咧係每一日、每時每刻嘅生活咧，都係一種崇拜嚟嘅。用一種敬虔嘅心咧嚟到去生活，呢個先係真係崇拜嘅意思。禮拜日只不過係大家一齊咧聚集喺一齊咧，一齊嚟敬拜咁解啫。 就唔係淨係去教堂教會嚇。 係啦，因為每一個時每一分咧。都係應該敬拜上帝嘅。 袁牧師啊，你第一次聽耶穌嘅故事，同埋你後來喺即係上去講道嘅時候咧，有咩唔同咧？ 當然啦，我自小都係翻教會嘅，喺屋企人咧係喺教會嚇，即係已經洗禮噶啦。咁所以咧，我好細個嘅時候都翻教會嘅主學啊。咁啊，初時嚟講咧，都係一種聽道理嚇，聽嘅啫咁樣。不過後來咧，慢慢地咧，先能夠深化究竟道理對自己嘅生活嘅意思啦。譬如講話頭先我講崇拜咁，咁以往咧可能咧就覺得話我係禮拜日就翻去做禮拜嘅啫咁樣，咁咪叫崇拜咯咁樣。 好多人都係咁啊。係啦，得罪講句嚇。 咁但係後來咧就發現咧，其實咧禮拜日冇錯，我哋大家一齊翻去做禮拜，咁係表示我哋一齊有一齊嘅意思喺度啦。但係頭先我所講嘅就係嘅崇拜就係每時每刻。都要用一種咧敬虔嘅心嚟到生活，咁呢先係崇拜啊嘛。咁所以咧，我已經咧係轉化咗話咧，其實唔單止係禮拜日噶啦，每時每刻都有呢種敬拜嘅心先好重要。 嗱，你上到嚟咧，唔能夠唔問你一個問題啦嚇，即係我哋就係教外人啦，但係咧，我相信香港大部分嘅人咧都接觸過基督教，或多或少，基督教好，天主教好，你喺日常生活接觸，有人同你傳教，或者你喺咧教會校讀啊，或者你有參加去嗰啲教會搞嘅慈善團體之類係啦，之類啦嚇，冇即係大部分人都接觸過噶啦，咁。講到教會，梗係講耶穌啦。咁耶穌咧嗱，佢嘅故事咧實在好多嘅。 嚇， 即係福音就四本啦，主要嘅福音啦，仲有嗰啲叫詞經，加埋啊。好啦，我唔呢個唔講嗰個啫。好啦，咁大嘅範圍裏邊咧，但近幾年咧，自雨傘運動2014年嘅雨傘運動，同埋舊年嘅開始嘅逆權運動或者抗爭運動好啦嚇。咁有人叫暴亂啦嚇。咁有一個故事咧，關於耶穌嘅咧，係好多人攞出嚟講嘅，係就係咧，耶穌喺聖殿耶路撒冷嘅聖殿門口咧，就大發火，認為你班人咧喺度玷污緊聖殿，喺度做生意，係喺度咧係利益輸送，發火。撥爛曬啊！撥曬台面啲錢落嚟啊！其中有嘢搞唱錢，唱錢咧就可以賺錢啊嘛，又賣埋啲嗰啲攞嚟祭神嘅嗰啲羊啊、雞啊嗰啲咁嘅嘢啊，咁啊呢樣嘢就話：哇！耶穌 其實都是個反抗者嚟嘅，係一個宗教革命家嚟嘅。咁仲有咧，用翻現代語言咧，就係耶穌左膠嚟噶，又講人愛，又要革命。 OK， 咁到底耶穌係邊一個？係咩人嚟噶？咁有啲人話好重視啊，耶穌嚟到呢個世界咧，令到我哋帶俾我哋平安。 嗱，就其實咧，我諗喺基督徒嘅當中咧，其實好多時候咧都中意講一句説話，就話咧耶穌怎樣做，我就怎樣做咁嚇。What Jesus do， 我哋自己 follow 嚇，我 follow 嚇。咁啊，咁於是乎咧，啲人咧就好容易引用呢一個嘅故即係事啦，就話咧耶穌潔淨聖殿。咁所以咧，因為咧做信徒咧，都要潔淨教會，教會唔啱嘅嘢咧要潔淨佢啦嚇。社會裏邊咧唔啱嘅嘢，亦都要咧去潔淨啊，去對抗清算咁等等咁樣。我自己就不是太喜歡用這個這樣的事來 去連在譬如雨傘運動或者是現在這個所謂的逆權反修例運動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那個故事呢，都可能有很多人有不同的理解。特別耶穌所做的事呢，未必每一件事呢都是信徒會做的。譬如耶穌釘十架，我們就不會做了。你說耶穌做什麼我跟著做，我想就不是這樣的意思了。耶穌潔淨聖殿也有一個很獨特 的意思的，因為呢有時候我們去敬拜上帝，我們就透過物質甚至透過建築物我們回到教會就以為就敬拜是上帝了這樣。所以耶穌潔淨聖殿也帶給我們一個很重要的訊息，就是我們敬拜的不是那些獻祭的物品，不是那個聖殿的宏偉等等，而最重要的就是敬拜上帝嘛。不過很多人就將這些物品甚至那個建築物代替了上帝，所以耶穌那個潔淨聖殿也有一個意思，就是表示告訴我們知道我們敬拜的對象應該是誰這樣。不過咧，對於所謂現在嘅所謂即係嘅雨傘運動或者咧係一個嘅依家嘅反修例嘅逆權嘅運動嚟講咧，如果你問我從信仰嘅角度嚟講咧，我哋嘅信仰裏邊好重要所強調嘅就係咧行公義、好憐憫啊，呢個就係耶穌或者甚至喺整個聖經裏邊咧都強調一個嘅重要嘅道理嚟嘅。咁啊，耶穌嚟到呢個世界嘅時候咧，特別咧，佢好關心嗰啲係貧窮、被剝削、被壓制嘅一啲嘅人，去關心佢哋。好多人咧唔用願意同嗰啲即係嚇罪人啊、衰吏啊，或者今日所講嗰啲即係低下階層嘅人咧，去接觸啊等等。但耶穌係好願意咧，同呢啲咁樣嘅人咧喺一齊嘅生活，表達對佢哋嘅關心啊咁樣。其實我哋每一個人都係罪人，所以耶穌其實根本都關心每一個人嘅。不過喺呢個社會裏邊咧，重富輕貧咧，都係通常會有咁嘅情況啦。所以耶穌特別表達出對所謂咧，即係呢啲貧窮人嗰種嘅關心。所以咧，我相信咧，我哋今日喺香港嚟講，面對依家所謂嗰個所謂嘅雨傘嘅運動或者呢個反修例運動咧，我個人就唔會用即係話嗰個潔淨聖殿嗰個嘅例子咧嚟到話嚟到去，即係話我哋咁樣叫做都應該跟續咁去做咁樣。而我諗從整個聖經嚟講，聖經的確係關心一啲被壓制、欺壓嘅人。聖經好關好強調嘅就係要有一個社會嘅公義，亦都要咧係透過我哋對人嘅關心去表達一種嘅公義同埋憐憫。咁呢個我相信係咁解嘅，譬如雨傘運動咁樣，咁啊，我相信或者甚至乎咧呢個反修例運動，其實主要就係講及到香港嘅人本來咧都應該係人人都有咁嘅權利咧，去選特首啦，去選自己嘅立法會嘅議員啦等等，但係成個現在香港嘅所謂政制咧，都係咧係好偏幫一啲某一啲人，即係好少數嘅人。大部分的人咧都被呢個制度裏邊咧係所剝削嘅。所以我相信咧呢個嘅即係雨傘運動或者係個嘅反修例運動咧，有好多嘅信徒去關心同參與咧，最主要都係好希望 香港的社會同樣呢能夠有一個呢是公平公義的一個制度。這個是我想是整本聖經一個的提醒和教導，還不是單單一個事的，但很多人都喜歡用那件事。 但是一般人呢就不用實例呢就不明白的，所以為什麼我都說，還有呢為什麼提聖殿呢，我們即是對歷史有興趣的人對個聖殿呢就真的 很感興趣的，因為它呢就是猶太當時猶太教信仰的象徵。咁咧，耶穌講過話聖殿咧，即係你哋冇咁留戀，大概咁嘅意思啦。我唔識背，即係佢會消失嘅。咁果然咧，喺公元70年咧，猶太人嘅起義或者作反咧，咁就俾羅馬軍隊圍城，最後尾攻入咗去咧， 就毀 滅咗聖殿。咁咧詳細情況咧，各位咧就可以睇本書叫《耶路撒冷3000年》。就是的早幾年出的，即早幾年大陸還開放可以翻譯，現在我不知道會不會 翻譯的那本書，其中有一段是講到正最後殘餘的起義軍呢就去到耶路撒冷附近有一個山坡叫做馬沙達，馬沙達去到據守約1000人左右，羅馬圍城超過 一年，即係圍住個山礦，咁啊最後尾上去，發覺啲人咧就自殺死曬。咁咧，佢而家咧以色列人咧都好向往啦。當年我哋幾可歌可泣地抗暴政啊。Anyway 大家有興趣可以睇下啦。嗱，基督教咧即係如果我哋先講香港啦嚇，咁隨住英國人嚟到咧嘅殖民統治就嚟正式喺香港傳播啦。咁啊過咗150多年。但是有一件事我們看看 figure 就是其實信徒就不算多的，是啊，即其實佔人口曾經是 10% 左右， 大概一直都一直是維持這個數量， 現在大概 12%、基督教呢即我都是看政府 figure 就約50萬人，天主教就39萬左右，其中有16萬是菲傭，因為菲律賓的國教呢就是這個天主教， 是 的，那它變了即係好似，但係個影響力咧，有時咧就係喺起碼傳媒嘅報導裏邊咧，就超過咗1/10。我肯定話俾你聽，關於教其比相比於其他宗教最多報導嘅就係基督教同埋天主教有關嘅事情。咁你又點睇咧？嗱，好似都唔對等嘅喎，即係而家成為大數據，大數據頭先啦，89萬人左右啦，我哋個 population 而家係760萬啦。喂，點解喺宗教自由嘅社會裏邊，仍然係即係咁少咧？個數量，即係香港任你噶啦嚇，任你講咩教都得噶啦。 嗱，我相信咧，當然咧就係因為我哋中國人咧都有我哋中國嘅傳統同埋文化啦。加上咧過去嚟講咧，我哋都好着重咧，即係拜祖先啊，或者咧甚至乎咧，因為呢個嘅係其他嘅即係宗教嘅傳入咧。都有很多人是信有不同的宗教這樣，可能父母相信是一些的祭祖、祖先或者是佛教等等樣，在他們的兒女來說就很不想就自己的兒女就成為是基督徒樣，因為他們怕說你信了耶穌之後你就不會拜祖先了樣，其實我想這都是一種誤會來的，好多人都誤會，其實做基督徒係咪唔等於我哋唔敬重我哋嘅祖先咧？可能咧拜咧就唔係好似一啲人啊，又燒香啊，又即係還神之類咁樣嘅極嘅拜。但係我諗對先人，我哋都懷念嚇，對父母嗰種尊敬咧，都係喺信仰裏面有嘅。不過好可能咧，即係啲人都仍然有啲嘅誤解咧，都未必能夠咧係接受基督教信仰，或者係讓個兒女咧接受基督教信仰。但好奇怪嘅就係咧，嗱，你之前在香港辦學咧，都有好大部分嘅係學校咧，都係基督教或者天主教。 超過一半係基督教、天主教嚇。 咁啊，啲就算你做父母咧，你唔信耶穌都好啦，但係都好奇怪嘅喎，佢哋都好想咧將佢哋嘅兒女咧送往咧呢啲嘅學校裏邊咧係接受教育嘅。 咁我相信佢哋都明白基督教嘅信仰裏邊咧，有佢好嘅地方，就係咧特別對一種即係道德嘅觀念啊等等咧，都有一個好肯定嘅，佢哋接受嘅。咁所以佢哋都願意即係佢哋嘅係即係兒女咧進入呢啲學校裏邊啦。咁而另外亦都教會都辦咗好多社會服務嘅。咁遇到即係好多人咧，就算唔信耶穌都好啦，佢都去呢啲咁樣嘅機構裏邊咧，係接受呢啲嘅係服務啊等等咁樣。所以我覺得我哋都唔係一定係著重嗰個有幾多人數咁重要嘅，而係我覺得我哋做一個嘅信徒咧，或者教會咧，都好希望能夠將我哋種對人嗰種嘅服務關懷、教育嗰種嘅精神咧，係灌輸俾即係香港人。呢個都是我覺得我哋最重要的目的，不是在乎嗰個數字的增長，因為好多人就覺得最重要就是數字增長，但我覺得 滅 quota 係啦，我哋唔係咁嘅，我哋最著重就係即係我哋盡我哋力量去為香港嘅青少年人提供咧係理想合適嘅係教育。又為香港一啲特別一啲貧富嘅大眾咧，提供咧係應該有嘅一種嘅社會服務。呢、這個就係我哋即係做教會或者做信徒應該喺社會裏邊盡嘅責任嚟嘅。其實係以前啲社會，就係猶太人嘅社會或者西方嘅社會，都唔係話好多一定人啲人咧係信咗耶穌好多嚇、當然西方就以即係基督教作國教啦。嗱，其實老實講，真係翻教會嘅人都未必係。即係每個嘅市民都翻教會噶嘛。 嗱咁歐洲就而家係咁啦。美國、加拿大就好特別嘅，係翻教會人係特別多嘅。 而家都少啲噶啦，都少咗啲噶。 即係比較特別 多啲 啊，比較，因為美國立國之本咧就係宗教自由啊嘛，所以佢係幾強調呢樣嘢嘅。不過咧，嗱你頭先講到啦，喺華人社會點解係個即都唔係咁多啦，你隔離去睇台灣啊，唔好講大陸先，即係台灣，佢都係好少嘅啫。啊，所以呢個孫中山蔣介石係基督徒，但係中華民國咧，佢唔係基督教國家。 係啱啱。 係啊，佢有存在。嗱，我哋講翻呢度咧，就係講翻深圳羅以北啦。啊嚇，咁咧即係自唐朝以嚟咧，就有呢個景教咧，先後基督教係傳嚟中國啦。 中國啦，係啦。 做下斷下，做下斷下，去到清朝咧，都開頭失，即係幾個大皇帝咧，都有嘅。後屘冇埋，咁咧再嚟一次咧，就係好不幸嘅日子嚟啦，就隨住鴉片戰爭嚟。係啦，咁咧嗰個各種唔同嘅瓜葛，恩恩怨怨， 係冇錯， 悲劇或者你可以話中國 modernization 都嚟，你又點睇啊，牧師？即係話大陸而家成日攞出嚟講啊嘛，話啲紅毛番鬼點欺負我，即係楊教士咧，即係其實最後一次嚟就係鴉片戰爭嗰次嚟啊嘛。之前唔係啊，啲皇帝好中意噶，大陸好整啲教嚟做依個天啊陰天監添啊嚇，整啲教士做。你又點睇呢樣？嗱，中共而家振振有詞嚇，你話嗰陣時咧，啲洋教士加埋啲洋鬼子嚟欺負我哋，你又點睇？ 啊，當然啦，我相信咧，因為即係基督教傳入中國嘅時候咧，都係即係除咗啲傳教士進入即係中國內地，亦都包括咗好多啲即係做生意嘅人啊等等咧，係進入去啦，亦都藉呢個機會咧，甚至乎喺外國人咧都好想喺中國裏邊咧係攞到一啲嘅所謂嘅。即係外國人希望中國裏邊攞到一啲所謂嘅即係好處，咁所以咧就係一齊咁進入嚟到咧係中國嘅內地，咁啊當然亦都唔表示話咁嘅教會係藉呢個所謂即係殖民嘅主義啊等等咧，即係呢種嘅心態咧進入咗係中國嘅內地啊，咁都會有咁樣嘅。不過我相信咧教會傳教嘅目的本身就唔係咁樣嘅，不過咧。因為的確將好多呢啲嘅即係軍事入侵啊等等咧，係連上咗一啲嘅關係。咁啊好不幸嘅其實。 係好不幸，我都覺得好不幸。 但係實上咧，即係我頭先話，所謂外國人以所謂基督教嘅即係作為國教，咁佢入嚟嘅時候就好似基督教，但即係連上侵入中國嘅時候咧，都好似 是基督教國家，是基督教入侵中國咁樣。其實我相信呢個咧，同即係基督教咧係傳入中國本身咧係冇直接嘅關係嘅。基督教嘅傳教士入嚟咧，都係本著一種犧牲嘅精神咧。特別好多嘅，我哋見到好多嘅傳教士咧，去到中國好多好偏遠嘅地方咧，好貧瘠嘅地方咧。係去開墾，去喺嗰度咧係設立一啲嘅教育嘅誒工作啊咁樣。不過亦都係一係同一嘅時間有啲所謂即係帝國主義咁樣嘅即係入侵咧，係連咗關係啫。其實我諗同嗰個信仰本身咧冇必然嘅關係嘅。咁呢個啲，但當然被即係現在即係中國或者政權攞嚟咧做一個藉口，話基督教咧即係入侵中國咁樣。我諗呢、這個。是一種誤解嚟嘅。 基督教經歷起考驗。我不是教的人，我都話緊經歷過考驗。佢無論佢上次嚟，可能我哋話 the wrong time。但係咧，佢係仲 exist 嘅。有些人咧係民不畏死去信，無論你四九年之後中共點樣迫害，基督教、天主教好咧。佢仍然有啲人咧堅持， 現在都係繼續迫害緊啦， 繼續迫害緊佢噶。即係改革開放之後咧，即係稍為鬆啲咧，但近年咧又禮過啦， 係啦， 又禮過啦啊！ 最近嗰位黃儀牧師咪被判咗九年監禁啦， 係啊，俾個咩罪名啊？咩叫做 危害國家安全定咩啊？ 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仲呃一個罪咧，就叫做咧非法經營罪。知咩非法經營？ 通常咧就係現在中共打壓即係宗教咧，都係以呢兩條罪名咧去打壓即係一啲嘅信徒噶啦。 啊，打壓啲牧師啊、教徒啊咁樣啊。咁咧關於近年嚟咧就係燒教堂啦，燒呢個十字架 啦， 十字架啦啊，即係經常有個新聞。 有係。 咁我哋可以收到嘅就係呢啲，可能好多信息咧，我哋都係收唔到嘅。係， 當然係啦，我哋唔知嘅啲。 而家咁咧就更加離譜，就話咧，即係教堂裏邊本來咧就係崇拜主嘅地方啦，崇拜嘅地方咧就擺咗個習近平像，咁上邊係嗰啲口號標語都變曬啊！因為呢樣嘢咧就顛倒咧就係、是。阿老毛年代咧就唔俾你信啫， 係 OK。而家咧佢好似表面上去信，但係啲嘢都改曬嘅。 佢表面上要話俾國際聽，我有宗教自由，但係實際上咧就係冇咗種嘅自由。佢要修訂好多好多嘅嘢啊嚇，你嘅教會點教堂點樣佈置啊，甚至乎話傳話啲聖經都要去再譯過添咁樣嚇，暫時未見到啊，但係有咁傳啦咁。所以我相信咧係中共咧係。都會繼續咧，係用唔同嘅方式咧打壓宗教嘅，因為即係我相信宗教嗰種嘅即係意識嘅形態咧，同中共嘅即係管治本身咧就好唔同嘅。我諗即係譬如喺宗教信仰，我頭先講話，我哋強調講公義、公平，唔可以係有極權，要尊重人權。但係中共嘅統治就係即係對人權好輕看噶嘛。咁所以我諗喺我哋信仰。本身和中共的管治本身就很多衝突和矛盾， 其實是南緣北轍的，還有很多很多的問題。第一，我稍後會想問你，在華人社會裏面，為什麼有好事，即起碼在香港，就不好像美國的黑人，他們爭取這個權益人權的時候，教會扮演了一個很重要的角色。Okay? 而南美洲有所謂叫做解放神學，他們幫助人們，甚至幫助遊擊隊，這樣殖民主義就走了九世了，在南美洲了。天主教或基督教的信仰是留下，同埋生根得好緊要，無論嗰啲白人好，或者混血兒好，或者啲土人好，都係信耶穌嘅喎。OK， 嗱點解咁大分別咧？仲有中共其實最忌你基督教乜嘢 ？OK， 我哋唞一陣先。 好 喺唞之前咧，話俾你聽嚇，繼續支持我哋城寨，繼續支持我哋彌敦道證交所。 我們呢那個轉數快的 number 就是2629640,2629640, 也可以呢寫支票來呢是捐錢給我們支持我們的網台繼續運作繼續服務大家的。那個地址或者一個支票抬頭你都可以看到個螢幕上是跟著個螢幕那裡寫了。那另外呢你們我相信有些是教友教徒來的，有些什麼意見留下，你認為香港教會可以發揮什麼角色，或者你覺得做教徒最重要是重視個人修行啫，其餘社會發生的事我們又可以做到什麼呢？我們應該服從當權者，服從權威，即是海撒歸海撒OK， 海撒歸海撒，上帝歸上帝，是不是這樣理解呢？我們稍後回來再談，記得留言，記得 share 我們的節目。 正啊！人民超市 App 有得下載啦！ 好啦，而家我哋身處嘅咧就係葵芳嘅工廈裏邊，咁咧就係 Angus 嘅風啤嘅釀酒嘅地方。咁啊，呢啲一桶一桶嘅咩嚟？可唔可以介紹下咧？ 可以，呢啲係發酵桶嚟嘅，咁佢裏邊係釀嘅啤酒啦。咁而家釀嘅呢只咧就叫做 IPA 嘅，係一隻好傳統嘅啤酒，啤酒花味比較濃，啤酒苦啲嘅。咁呢只 Pale Ale 就係一隻好基礎嘅啤酒，好 basic 嘅啤酒，佢就係、是。比較 淡口啲， 淡口啲咯，係咯。呢個叫 Rich Ale， 麥啤， 麥啤係小麥啤啦。咁佢係比較清爽啲嘅，同埋佢 creamy 啲咯，我講就簡單啲嘅呢個啤酒。 好啦，呢兩桶有公仔頭嘅咩料嚟咧？ 呢兩桶就犀利啦，呢兩桶就係專為聖誕而釀嘅啤酒，係放呢個新年嘅。 可唔可以透露下咩口味先？ 暫時唔得住。呢個係一個好特別嘅。很適合新年的，很適合新年人的啤酒。 好啦，大家密切留意啦，新年之前呢我們就會釀好之後呢就會公開發售了，通知大家怎樣可以買得到的。記住試一下我們城寨第一次找 Angus 製作的啤酒。